着。 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Just for a day, I'd roll out of bed in the morning and throw on what I wanted and go. Drink beer with the guys and chase after girls. I kicked it with who I wantedAnd I never could confront for it, cause they stick up for me. If I were a boy, I think I could understand how it feels to love a girl. I swear I'd be a better man. I listenI would turn off my phone, tell everyone it's broken, so they think that I was sleeping alone. I put myself first and make the rules as I go.That she'd be faithful, waiting for me to come home, to come home. If I were a boy, I think I could understand, oh, how it feels to love a girl. I swear I'd be a better manListen to her. If I Were a Boy， 这首歌来自 Beyonce。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那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周，10月16号的这一天的周一，让我们一起锁定 FM986 来收听一个小时的好心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刚刚这首歌是 Beyonce 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如果你喜欢听的话可以找出来听一下。依然是在今天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听一些让我们心情放松的歌曲。说说最近的天气吧，变幻莫测，好像在今天的温度会稍微的高一些哈，但是这两天尤其周末的时候是又降温了，所以下面这首歌每每在这种时间来听的话，总有一种特别应景的伤心的感觉。在寒冷的冬夜里，马上要到来的、即将要到来的、未来的这些日子里，你会为谁去受冷风吹呢？ 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心情

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听到这首歌会想起生活中的哪些人呢？每次听到毛川的声音，总有一种在直敲人心的这样的力量哈。逃跑计划的歌曲可以推荐给大家，比较熟知的是那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我们继续来听一些好听的歌曲。下面这首歌呢，是陈绮贞在2005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是关于这首歌，我想说，对于很多人来讲，在日常生活中虽然琐碎，但平凡的生活也何尝不是一种华丽的冒险呢？这首歌来自陈绮贞，《华丽的冒险》。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这首歌来自薛凯琪，听到她甜美的声音哈，很多人说好多男生都非常喜欢薛凯琪这样的女生，觉得和她谈恋爱一定是一件非常甜蜜的事情。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徐怀钰。听到徐怀钰，可能很多人会想到像纷飞啊这些类的老歌，我是女生这样的歌曲。那其实去年的时候徐怀钰就发了一首新歌，再接下来我们听听这首来自徐怀钰的 Oh My。下半时段继续锁定 FM 九八六。

随心听。 徐佳莹清甜的声音偶遇系这一首歌曲，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哈，可以把自己想说要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找到我们的微博也 OK 啊。听到的歌的时候会有什么想说的心情都可以发送过来，而在今天呢，听一些歌曲让我们心情放松一下，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之旅。下面这首歌来自王诗安，之前在节目当中推荐过这样的一位算是新人的这样一个女歌手，她也是非常看好她哈，唱歌非常好听的王诗安呢，这是网络剧《启动爱情这件事》的主题曲 I don't know。 我知道从何开始你已经走进我心里，就连一个眼神就会都变成了有多以上的设计，我该怎么定义？不确定该如何解释这段微妙的关系，期待着

周杰伦说呢，当时他在高中和女友呢是一起穿着校服外套，一起骑着单车到淡水，所以根据自己的一些亲身回忆去创作了这一首《黑色毛衣》。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九八六，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来互动起来。我是张婷。那下面这首歌来自陈奕迅和冯汉明的一个合作。这首歌是在2013年的时候他们进行了一个合作，是一首国语歌曲。而当时呢，这首歌其实是用的是纳兰容若的一首词，浣溪沙的一首词来写的。而冯汉明呢，他是作曲，陈奕迅和他进行演唱的这一首《浣溪沙》。 水稻飘零不可怜，就有时节好花钱。水稻飘零不可怜，断肠人去自经年。一片云红彩照几丝柔绿照红颜，千欢笑尽夕阳前。当时知道是寻常， 天涯莫浪中，寒云随草间成秋。一观天涯莫浪中，满影水起又登楼。伴我笑笑无为白马，小人静有牵牛。一观天涯莫浪中，老人只合一生休。 残雪凝回浪花瓶，落梅横笛一三更，更无人出月笼鸣。我是人间愁肠客，知君何时泪纵横，断肠声你一平生。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荒野闭书窗。 谁念西风独自凉，沉思往事你残阳。杯酒莫尽春水中，独书小阁多茶香。 谁念西风独自凉，当时 知道是寻常。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Thank you. 心中向往的地方有多遥远。漫山遍野的春天何时 是来自李健的一首《温暖》，听到他的声音就有一种温暖的感觉了。其实刚刚在听那首《浣溪沙》的时候，想起了好多遥远的事情。记得好像是在中学那一会儿吧，当时写作文的时候非常喜欢化用诗句啊，引经据典这样，所以那会儿看纳兰容若的一些词就觉得非常的棒，所以也想到了那个时间听到的一些诗词，现在想起来的话好多还在脑海当中回荡。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啊，看看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快。最后一首歌曲吧，最后一首歌呢来自梁博，这首歌呢是依然有着他非常有特质的那种明知故问的这样的反问语气，好像在向命运发问这种感觉哈、啊、简单有力的去触碰到我们的内心。就像歌中唱到的，太阳更大还是透不进来，我还是觉得冷，给我一点温度。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非常冷是因为孤独，或者是因为对很多时间很多事情难以去理解，而梁博呢在这首歌当中也唱出了自己的思考。这首歌来自梁博，给我一点温度，我们明天再见。 说不能，还是你根本不想，还是你想了，想了更多理由，在美梦里也留不住的春天，在吹醒他的冷风中，一片朦胧。太阳更大，只是透不进来，我们还是觉得给我几点温度。太阳更大，还是透不进来，我们还是觉得冷，给我一点温度。